去好好珍惜。当错过了失去了常回的你，是否还能换回那颗善良的心？善良的心， 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我们先来说一个好消息吧，在上周五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在节目中点播了一首《大花轿》，还有印象吗？他来自五队越好，他说当时自己的孩子已经发烧7天了，精神面貌不是特别的好，今天也是刚刚过来给我发送消息说已经退烧了，已经没有问题了，但是最近的生病也让孩子瘦了不少，瘦了7斤，哇，真的很心疼。再来看看，还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来到平台上报道，比如说梅子、宋丽、雨香、圆圆、 Cherry 还有钱佩瑶跟我分享了他在杭州那边的下雪的情况。萌萌说在棚里面温度还是挺高的，不是觉得特别的冷。还有 Mr. 白以及刚刚的风、醉逍遥等等。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平台上也是经常来报道的一位 Easy Time，他说今天2018年12月10号是我的好朋友李宁的生日，在这里呢，我也希望为他点播一首歌曲，想告诉他无论以后遇到多难的事情，你可千万不要害怕呀，因为在你身边有我们大家一直陪在身边，一直在帮你。可能我们都不再年轻了，但是我们有一颗年轻的心。今天希望在节目中为你点播一首周华健的《朋友》，来送上我的祝福，也是希望我们一辈子都是好闺蜜。他说这是我们的一种暗语，乌龟和蜜蜂。最后还是那句话了，生日快乐，天天开心，朋友送给李宁。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朋友不曾孤单过，一声朋友你会懂，还有伤。 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瞬间，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一辈子，一生情。 更多的时间陪伴他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生活当中好多事情是可以提前预定的，比如说你可以在餐厅预定吃饭的位置，你可以预定车票，预定机票，预定接下来的旅行假期的安排，包括你也可以预定咖啡等等。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欢迎你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预定你的祝福和音乐。你可以告诉我具体的播放时间点，播放日期，你告诉我说，思萌，我希望在哪一天送出一份特殊的祝福，告诉我就好，我会在每天上节目之前为你把这样的留言整理出来。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之前的一位匿名的朋友的预定，他说希望点播的是一首最近单曲循环的歌曲，2015年苏运莹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做2-0+1，他希望点播这首歌，但是没太明白歌名究竟是什么意思。你可以把这三个数字拆解开来，二代表的是两个人相处的这种感觉，而零呢是一种相处过程。2-0其实说的很简单，就是说两个人的友谊情感无论经历什么都不会变质，所以是2-0依旧等于二，对吧？而后面的+1其实代表的是一种未知的未来，所以2-0+1其实说的是两个人这种重要的情谊，重要的友谊放在一起，中间经历的磕磕绊绊的摩擦都不会影响两个人的感觉，反而在一起相互陪伴，相互支持，共同期待明天，期待未来的那一种情感显得尤为重要。12:15，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神奇的歌来自音乐精灵苏运莹，2-0+1。 Ooh, darling, my dear

公众平台上的宋丽还在向我们分享她的孩子最近谈恋爱的一些进展。她说以前以为只有这样的公众人物才会在公开的场合去公布恋情。昨天呢，她说她的女儿和男朋友两个人买了对戒，打算在特别的日子里面来在朋友圈公布恋情。宋丽说作为妈妈觉得有点好笑，觉得他们很天真。其实现在在朋友圈发什么都无所谓，而且很随意，但我反而觉得他们这种谨小慎微的态度是对于爱情，对于两个人在一起的一种慎重和一种珍惜。还有北京老二也在说1月1号又要放弃休假了吗？没错，本来我是可以休息的，但是这一天想到还有很多朋友会在工作或者说会开车在路上，所以我也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开始的日子能够陪着你一起，我们开启新的一年，新的旅途。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颠沛而立，他分享的是自己在学校时的一些回忆。他说初二的时候换座位，你在前面我在后面唱歌，你还回头问我是为什么唱歌唱得这么难听，但是你依旧回头看了我。后来高中在理科班上，我在上课，你在我的楼上，每天呢我变成了一个爱问问题的学生跑去找你。等到大学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在武汉，每天要跑10公里跑到你的宿舍楼下去见你。今天我也在武汉这边通过手机直播收听节目，我希望点播一首张玉华的《原谅》来送给你。你是刘一梅，你能够听到我的声音吗？ 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在突然醒来的黑夜，发现我终于没有再流泪。原谅被你带走的永远，是终究快要走到明天，痛会随着时间好一点。那些日子你会不会舍不得，思念就像关不紧的门，空气里有幸福的灰尘，否则为何闭上眼睛的时候那么疼。谁都别说让我一个人躲一躲，你的承诺我竟没怀疑过，反反复复要不是当初的温柔，毕竟是我爱的人，我能够怪你什么。原谅把你带走的雨天，在渐渐模糊的窗前，每个人最后都要说再见。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 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我国西最南福建首席海丰，它以566分的成绩荣获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尝尝吧，你会看到从没见过的美妙世界。 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跳舞。 下雨了，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 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老公，去北京旅游的酒店预定了吗？ 报告老婆大人，搞定了。 哎，快说说。 我预定的这家酒店位于建国门商圈，临近天安门、王府井、秀水街、三里屯，而且乘坐地铁和公交车都很方便。关键是这家酒店在节假日期间有客房优惠活动。老婆，我是不是很能干？ 哇，给你点赞。哎，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只有-11.3度，仍然感觉非常寒冷。气象台在上午10:30继续发布持续低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0号到12号，本市平原大部分地区日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偏低5度左右，需要注意防寒保暖。今天午后最高气温0度上下。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转4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陕北民歌《兰花花》为灵感，国家大剧院集结作曲家张千一、编剧赵大明、导演陈新一，历时6年创作出了中国原创歌剧《兰花花》。时隔一年，歌剧《兰花花》将在12月20号到25号开启第二轮的精彩演出。日前，《兰花花》剧组已经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排练，创作团队再度在排练厅聚首，投入到对这部歌剧的新一轮推敲探讨当中，在诸多音乐、戏剧编排和舞台制作的细节中做出精益求精的改进。原创大型河北梆子现代戏《人民英雄纪念碑》近日登台天桥艺术中心。这部剧作为首次对《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一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进行具象化艺术解读的作品，寄托了新时代文艺工作者慎终追远、不忘初心、致敬人民、致敬英雄的创作情怀。剧中史老爹、玉琴等人的核心唱段穿破时空，与庄重质朴的舞美相得益彰，唱腔和音乐设计更加入了劳动号子、小放牛、歌唱祖国等民族音乐元素。一出让两大国宝相融的昆曲《荣宝斋》即将于今明两天亮相天桥艺术中心。这出由北方昆曲剧院和《荣宝斋》联合出品的原创昆剧，讲述了清朝末年荣宝斋掌柜殷杰为保护国宝，在挖掘重兴木板水印技术过程中所经历的坎坷多艰的故事。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高丽灯具港年底收官，12月16日奇幻儿童剧砸蛋送金条，满额享惊喜，多重盛会等你来。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依旧欢迎你，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还有朋友已经在平台上提前预定了之后几天的这个生日祝福了。如果你也希望像刚刚这些在上半时段的这些朋友一样，在直播中来分享一份你的音乐祝福或者说心事，用一段故事一段旋律来送出的话，你都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留言栏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你希望点播的歌曲是什么，希望把这首歌送给谁。我们下半时段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张振北的点播，张学友，如果这都不算爱。 是否爱久的忍耐不问该不该，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谢谢你的慷慨是我自己活该。怎样的表白才不算独白，都怪我没能耐转身走开，难道牺牲才精彩，伤痛才实在，要为你流下泪来才证明是爱。 近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我欢 欢迎你把北京音乐广播的这样的一个公众号点击右上角加上星标，这样的话当你点播的歌曲准备要播放的时候，我都会在平台上来给你回复消息，告诉你记得收听，马上在下一首就要播放了。你也可以把这样的页面分享给你的好朋友，让他们通过手机直播来听到。当然还有很多人之前跟我提过，说好像在微信上没有办法把它切换到后台来边听边回复消息，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可以下载听听 FM 到你的手机上，装上这样的一个软件 APP， 装上之后呢，一方面可以听到北京台的所有节目，你也可以听到我们你的故事我的歌的回放，你还可以将音频进行剪辑，留下你送出祝福的那一段来进行保存收藏。同时我在听听 FM 上还有一档自己的原创健身类的节目，叫做私教课，私盟的私，教练的教，你可以直接在首页上找到我，每周二和周五更新，包括这个周末我也是刚刚又做出了几期新的节目，都会在上面陆续的更新。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小瑞，他其实点播这首歌是关于一种六年的久久不能忘怀的感觉。他说前两天再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让我想起了之前的一个男生，一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做到能够很坦然地去祝福他，我看不了他和他喜欢的女生一起牵手逛街，或者说看不了他们到海边去看潮汐，到城市当中去欣赏夜景，但是即便是这样断了联系，我们已经六年没有再有过交流了，可是当我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也依旧会想起你。小瑞说，这首歌让我在逛街的时候也会下意识地去寻找你的身影。12:40，他所要点播的歌曲是来自周笔畅，原来你也在这里。 幸运是我尘埃落地，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失踪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不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是我尘埃落定，用沉默埋葬了过去，满身风雨我从海上来，才隐居在这沙漠里，该隐瞒的失踪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哦原来你也在这里，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是只存在梦境里，为什么我用尽全身力气却换来半生回忆，若不是你渴望眼睛，若不是我救赎心情，在千山万水人海相遇，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踪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失，哦，原来你也在这里。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今天还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过生日，他来自贾克夫，在平台上的留言一样是2018年12月10号生日快乐。他说呢，从初中我周围的同学就开始喜欢五月天，包括 Big Bang， 但是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听哪一个人的名字，我相信你一定听过他的歌，他是蔡琴。当时我可能是全班的较为特殊的那种异类吧，后来呢，我特别有幸遇到了同样喜欢蔡琴、喜欢她的声音的女朋友。今天我是过24岁生日，年龄真的不大。晚上呢，还要和女朋友来一起庆祝。我希望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蔡琴的《长喜》。晚上我就期待着两个人能够安静地吃个饭，开车到外面去转一转，散散步，看个电影，过一个这样的慢悠悠的能够很久很久的日子。12点45分，生日快乐，贾克夫。 只会了解你，虽然你常不知在哪里，我不需要被提醒，也能够知道你经历。在两人的小天地，能坐着喝茶谈天不容易。我深深相信，有缘就会走下去。就是这个季节，就是你，就是那一场大雨。画面仍然好清晰，我永远难忘记。虽然并不是假日，我却比任何一天都珍惜。别说我贪心，因为这回忆有你。想说声谢谢你， I'm never lonely just because the love you gave to me。 时间空间不断交替，从来也没有缺席。只要有你，平凡都美丽，粗茶淡饭也都可以。随便长喜，如影同行，两心相依。小天地，能坐着喝茶谈天不容易。我深深相信，有缘就会走下去。假日，我却比任何一天都珍惜。别说我贪心，因为这回忆有你。想说声谢谢你， I'm never lonely just because the love you gave to me。 时间空间不断交替，从来也没有缺席。只要有你，平凡都美丽，粗茶淡饭也都可以。随便 天长行，如影同行，两心相依。许个心愿，许我也许你，天天能和你在一起。随缘长行，如影同行，两心相依。 很难想象一位24岁的男生会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蔡琴的歌《长喜》。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平台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提前预定的一首许巍的歌。他也是一位就像许巍一样永远将音乐将思绪将故事走在路上走在旅途当中的朋友，点播一首来自许巍的《四季》。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了，也欢迎各位在明天中午12点继续来点歌送达祝福。如果今天还有因为时间关系没有播放的歌曲，我会在明天为你送达。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见咯。 是再次出发的起点，这五月城市的天空有天使沐浴在星光里，春天是因为我思念你，春风里温暖的琴声，是海棠花开放蓝天里，幽香的清雅宛如你。我如此爱你们的季节，是七月每次的来临。虽然我和你相隔千里，却依然和你在一起。古老的城墙就好像沉默的莲花绽放夕阳里，你们互相搀扶的身影缓慢走在晚风里。最美的天空，你的笑容和青山相映，让我的心感到宁静。西山在这九月的下午，成为了我的小遥想。这个秋天和以往不同，也是人生里的初次。放下渴望收获的心，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你，简简单单阳光普照在冬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年华》，杨玉鹏作词，曾令荣作曲，周鹏演唱。 记忆不差，